下班时间的这个气温呢只有-1到-3度，明天早晨预计的最低气温呢是-8度，这个气温呢还是比较低的，所以上下班早晚出行出游的朋友呢要特别注意防寒保暖。 嗯， 主持人，嗯， 好的，谢谢尤老师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地图啊、 钱呗、 SUV、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中午的1:06，环球旅行家进入到周三的旅行规划师，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谁能够在大家要出行的时候信誓旦旦，或者说非常自信满满的说，我就是旅行规划师， 或者跟我走， 对， 你什么都不用管了。 这我们说几个职业啊， 嗯， 导游肯定可以， 嗯， 对吧？然后呢，一般来说在家里面这个说了算的可以，是吧？ 买单的可以， 因为 办信用卡的可以， 一般有分工嘛， 嗯， 一般会说我来制定计划啊， 嗯， 制定什么样的计划，然后。有人负责箱子行李是吧？ 对对对， 负责箱子行李的就是得听那个制定旅行计划的人。 是， 所以旅行规划师的工作呢，有的时候事无巨细，你得非常非常的啊有内容，你得有把握。 对， 你通常能担当这样的角色吗？ 我通常是担当那个订酒店和订机票的人。 为什么？ 哦，不行，机票还不行，酒店我比较擅长订酒店。 嗯， 因为我不认路。 啊， 所以路线规划这事儿我干不来， 就是出去问路的时候都是拿着酒店的名片来问，是 就是当就是家里人把路线差不多规划好了，我就按照那个节点去订我想要订的酒店。 哦， 嗯， 就大头还是你说算呗。 嗯，是。 但是旅行规划师这个工作，我们说在我们的这个职业当中哈，因为我们是旅游节目的主持人，一般来说呢，我和袁一其实在这方面还是稍微欠缺一些， 就是咱们是属于平时老是帮别人规划，然后轮到自己出去玩的时候，其实你不想再规划 啊。对，你说的对哈，我还得再检讨一下自己，我连给别人规划有时候都左右为难，因为你知道我这性格， 啊，太难抉择。 对，没有办法选择。但是有的时候呢，如果遇到一位我们非常好的同事， 对 啊，他可以来做这样的线路规划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特别踏实。 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一位同事，他不仅主意正，嗯，同时呢他还是一个很细心的人。 哎， 他是可以把每一个细节，他的性格就是属于可以给你事无巨细的都安排好的。 对对，虽然你见他的时候你不太会相信，说啊这么大高个啊， 对，一定很粗线条吧，对吧？ 可能这样的。来，我们欢迎一下，应该很长时间没有到环球旅行家节目当中了哈。 是的， 这是咱们的旅行观察员高颂。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高颂，又回家了。 哎， 嗯， 高颂，刚才我们形容你准确吗？ 事无巨细，这应该是我的性格 啊。 但是设计旅行线路， 强多 旅行线路方面还是需要有一点点小想法的，特别是对于旅游目的地要有一定小小的了解。 嗯， 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再去设计线路的时候，有点想法的话，你可能会设计出来比较好的。 我特别愿意从高颂现在的这个工作开始聊起，因为他的工作内容当中其实包含了很大一部分是跟现在的旅行相关的，不仅是旅行节目啊，旅游节目，它其实跟 旅行产品， 对，咱们可能组织听众啊，有的时候要出去旅行， 对， 有一趟旅程， 规划产品， 国内外啊， 这是他工作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对，现在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吧。 哎，我想问一下， 行业里的大拿了都？ 对，不，就是整个设计产品当中的一个环节。因为你要知道，一个产品从无到有要经历非常多的过程和流程。 你看，这就是他的成长。就是前两年来节目里面说到自己的一些规划线路的时候，还是停留在给自己的家人。 哎，对对对， 我印象很深，就是你送你爸妈让你父母去韩国那一次，然后你给他们做了一个一本书，28页的书， 对， 然后细致到下了飞机站以后，哦，下了飞机站飞机场以后，往左转还是往右转，走多少米，到了那个就是 火，对， 汽车站， 对对对， 就到细致到这个程度，那是那个时候的他， 嗯， 现在的他就像他自己所说的一样，在规划产品的过程当中，其实多了想法， 嗯，对，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让更多的听众朋友，或者是跟我们一起出去玩的人，能够感受到这一个目的地的独特和不一样，大家都玩过，都出去过。这两年咱这节目做了都10多年了，从张帆刚开始工作跟大家来介绍， 别 从张帆老师刚开始到这节目组，跟大家来说境外旅行，说东南亚的时候，大家分庭抚地特别开心。到现在南北极都已经是大家说的很平常、很稀松的一个 目的地了，多个高手把手的教， 这样就没法聊了。 哎，这么多年确确实实就是看着彼此哈， 对， 在某一个领域里面我们可能多了一些了解，多了一些成长。 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一起看着中国的旅游的一个市场在蓬勃向上，看着咱们的游客朋友去玩的地方越来越多，他们比我们有时候都专业。 行了，你们俩不要商业互捧了，我帮你们俩把头上那个白发摘一摘。 哎呀，有一个 但其实为什么今天请高颂来，就是因为上周我那趟出差其实是跟随着高颂去的。 哦，操心操白了头。 高颂是我们那趟行程的一个总规划师。 那我们来回顾一下，在上一周袁一不在的那个星期啊，其实是一趟这个公差，这个也是跟咱们旅游节目相关的。高颂介绍一下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对，这是每一年由中广联合会都会举办的一次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的年会活动。这个活动当中呢，我们既要把2017年就去年的优秀旅游广播节目为大家做一个横屏展示，同时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更多的全国各地的电台做旅游节目的主持人可以坐在一起来聊一聊怎么做节目，怎么更好的为听众来进行服务。所以今年呢，我们选择的是美丽的海南岛，恰好据说上周是天气骤冷的一周，我们就躲到了四季如春。 你们俩真的是 啊，温暖如夏的海南岛。 对对对，但是你知道，就是去之前，我一想说，哎，去海南嘛，也怪我自己，因为有高颂在，所以我就没有太多的去了解说这一趟大概会去到哪些地方。 嘿， 我说嗨，去海南必须全部都是夏装、短裤、短袖啊，这吊带儿。 原因去了就后悔了， 难道不是吗？ 我到了海南以后，我发现我从来没有来过海南，就像感觉。但其实我以前去过。 不是，关键是这个衣着，难道不是短裤短袖就可以吗？ 因为一些客观的原因，我没有走完全程，我走了前半程。后半程其实是有大家所熟悉的那个沙滩海洋的状态，然后会晒黑的状态， 他就走了。 我那会儿我已经走了。对，然后前半程的过程当中，我每天都冻得瑟瑟发抖。 对，因为为什么是这个 情况，到海南还是怎么着？ 不是，因为我们这趟线路的设计叫做从山到海的海南岛。 哦， 对 啊，所以先去的山里， 先去的是山里。因为大家对于海南岛的固有印象就是四面是海，阳光沙滩，特别温暖，26度到32度的这样一个温度区间。但是其实海南岛在海南岛的中部、中南部也是有非常有名的五指山，包括还有这个属于保亭区非常有名的七仙岭，这些以山峰作为核心的旅游景点的，这是很多去往海南的游客和听众朋友可能平时不太会关注到的。 你知道五指山这个，因为有那歌嘛，我爱这个 五指山，我爱万泉河。 对对对， 五指山， 这首歌不要停啊，一直唱下去。 爱万泉河。 说真的啊，这歌我不会，可能在这个年龄段， 我听过。 好好好，你听过， 文艺的人都听过， 文艺啊。 但是关于五指山，其实大部分的游客可能去到海南的时候，他会去体验的是漂流。 对， 所以是在水面上面去体验啊，五指山在我们的周围啊，群山环绕着，是这样的。 一般有山有水的地方就会这样。 对，所以其实如果你在水面上玩漂流什么的，也不会感觉到那么冷。但是我们这次真的是深入到五指山的指头里面去了。 你刚才说的这个温度差异这么大，到底你们去的时候在五指山里面多少度？有多少度？ 也就20度， 20多度， 最高二十多度， 二十多度， 也就20多一点。因为 相应有一些海拔，我们是住在了五指山景区里面， 对， 所以像这个在相对来说较高海拔的过程当中，又在山林当中啊，旁边四周是环绕的都是热带雨林， 热带雨林。 对， 那也就是说，其实如果是大家在海南选择 避暑的话，其实也能找着地方，是吧？ 对对，完全可以避暑。你可以去趟海南，回来依然还是洁白如初。 阳光依旧是很充沛，只不过是温度相对来说清爽。 这点很明显 啊！ 你在海边晒和你在山里晒两回事， 不一样。嗯，对对对， 海边 是 马上就会一层。 它紫外线太严重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在这一次的设计的线路行程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看一看不同的海南，寻找一些新的玩法。 你这个目的其实达到了，原因回来第一个报告就是说 冷， 我没去过海南。 我真的，我感觉自己从来没有去过海南。就其实我们那一天到那儿的时候，因为北京飞的是海口， 对， 海口机场其实还是有点远的，大概将近四个小时以后落地了，然后再休整休整，开到从海口机场开到五指山景区，花了得有将近三个小时， 哦， 所以其实更建议大家可以从 三亚。 三亚机场过去会更近一点， 对， 因为到那儿的时候其实已经晚上了，所以走整个山路就是七扭八歪的，我们都没有看清周边的环境，都看不见，完全没有城市里的灯光污染，山里面就是到了晚上， 所以这就意味着另外一点，如果你进入到了五指山景区，到了夜间，那点亮你夜晚的就是满天的星空， 那个星空真的是惊呆了我， 确实是，确实是， 就像动画作品里面一样。 通常会说在山里看星星看得更好，是吧？因为一个是没有那个其他的干扰， 对。 另外呢，它那个空气的透明度、 纯净度也确实是很高。 看见这个那个场景，其实是我希望让大家能够首先感受到，因为在海边的时候啊，不一定真的能看见星星的。又加上在海边，大家经常会选择三亚周边的一些灯光啊、酒店呀、会影响夜空的感觉。而你进入到山林当中，尤其在这样一个旅游开发度相比于三亚低一些的一个地方，对，所以你会对于光污染的这种感觉就会少很多，而且山林当中，因为这个距离比较远，所以更清静一些，也周边没有人什么打扰你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虫鸣鸟叫啊，你可以听着这样看着星空。好处是我发现在五指山没蚊子， 对，它虽然是热带雨林， 是吧？ 对，虽然植被覆盖率很高， 就是小动物啊，确实有点啊，比较多。然后就是蝴蝶什么的，但我也看见了，但是那一晚就没有感觉到有任何没有蚊子。 咱们住两个晚上都没有人被咬到蚊子包， 你们俩都属于那个招蚊子的人。 对，我很招蚊子，但我这回一个蚊子包都没有。 因为我跟高颂出差出去过，他是招蚊子的人。 对，在三亚我快被咬死了， 但是这回就不一样。你看很多个不一样，让我们串起今天这个线路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海南到底它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可以来共同来寻找一下。因为我知道现在海南作为咱们叫海南国际旅游岛， 是 面向世界的， 对， 所以游客会越来越多，特别是在以前咱们可能都非常清楚啊，就很多朋友其实没有办法选择出境旅行的时候呢，海南是咱们选择海岛的一个非常非常 不二选择， 当然， 而尤其现在又加了免税这个事情， 对，所以这么多的这个游客在海南啊，我始终有一个疑问，就是你们去这个地方，现在你刚才不是说你对比三亚，它可能开发还没有三亚那么的快， 对对对， 那么的 周全 完善， 程度那么高，但是现在你们去的感受是，这五指山这个地方游客多吗？它算不算是一个旅游开发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了？ 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的，一般五指山按照旅行线路来规划的话，都是一天的行程。点到为止，当天返回。 哦，我的天， 不会停留在五指山 一晚，就过路的地方了， 都是。对 对 对，基本上就是去体验一个漂流。 对，体验一个漂流，或者是进到那个景区里看一下五指山热带雨林那个景区。 而且其实要进到景区要开很长的车程，如果你时间很紧的话，也许都不会开到很腹地的地方。 对，所以一般情况下呢，来到这边玩的人就是从三亚进，然后呢绕到保亭，从保亭到五指山玩一圈，晚上回到保亭来住，有这样的一个安排。这个安排的好处呢是说，你这一天的行程是比较饱满的。另外呢，住在保亭呢，周边的可以玩的、可以吃的相对来较多， 周围的设施比较 对 健全。 但是如果你能有机会能够住在五指山一晚，第二天早上清晨醒来的时候，那个状态是让你很惊讶的，也很享受的。尤其当那个山林当中氤氲的那个雾气慢慢慢慢消散的时候，然后你再看旁边是各种小动物在你身边跑来跑去。据说那天晚上有只猴啊光临了我们某一个人的屋子，在门口待了半天，还聊了悄悄话，叽叽喳叽叽喳走了。就你会感觉到是这样的一个场景，你和自然就完全融为了一体。而酒店也是为了让你更好的感受这种感觉，是完全修在丛林当中的，所以你晚上或者清晨是有机会可以在热带雨林当中步行， 对，半开放式的， 对， 这感觉让我想起来，就是当然不是 乌日山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在《非诚勿扰》第二部拍的时候，他选择的是三亚那边，是吧？ 三亚， 这次他们也去了。 那你刚才说这个感觉特别像是有很多人很追求，说在三亚找到那个地方，就是给他们住那个，那个房子，那个叫什么？ 鸟巢 是吧？ 对， 他当地那个叫法。那个地方呢，但是又资源有限， 对， 是吧？那个地方肯定是不是每个人我们都可以很轻松订到那儿的。 对， 所以你要 不是这个问题，是价格奇贵。 对对对，资源有限嘛。 对， 所以这么一对比的话，你要找这个雨林里的感觉，找山里的感觉，那五指山这个地方还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替代。 对，你可以考虑真的住一晚，确实价格也很实在。很实惠。 对，五指山景区当中，哪怕你是去到最腹地的最中心的位置的酒店，它的规模也很大，然后设施条件其实并不比城市里面那些四星级五星级的度假酒店来的差。 对， 但是它会更加的大自然和原生态一些。 对，其实回来当时我心态是因为我是组织这个活动的活动者，是没有说特别强烈的我要感受啊，我要享受这个状态。等我回来跟我同事们还有这一次参加的主持人们去沟通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哎，其实这样安静下来，这样停止一下，也是挺好的一个选择。当然，因为我一直在工作的状态，就没有享受说我要 停。你是管家， 对，就当时往脑子没这么想，我说这不会太无聊吗？这安排的不会太平淡吗？ 咱们在那儿住了两个晚上，说实话，第一天晚上的时候我有点就是馋。然后我想点外卖， 吃点东西， 就吃完晚餐以后，然后我打开了就是现在大家常用的几个软件 、 然后定位完以后，这几个平台都纷纷向我发出邀约，说你可以携手我们平台共同开创未来。所以在那个地方想点外卖是不可能的。然后后来也觉得说，哎，经过那两个晚上吃到那个当地的一些野菜，它其实肉类的东西比较少，不像咱们去到海南说啊各种海鲜没有。 对对对， 怪不得袁一这回瘦了， 就是以鸡肉和那个东山羊肉为主，以及配合五指山当地的很多很多的野菜都叫不上名那种，然后再加上洗肺的这个过程，你觉得身体很舒服。 所以你的感觉就是恰好高松这个担心呢其实是多余了， 对， 大家感受还是不错。 对对对对，这是万幸。对，这是对我来说是万幸。之后其实我们在这一趟行程安排往后的行程当中，我们也希望让整个节奏呢更舒适。首先是精神上的放松， 这就没有原因什么事了是吧？ 不，这里还有原因的， 原因 还在，原因 还 在，对的，还有一站。第二呢是首先精神放松，其次是身心放松，这是两种放松模式，我们要结合在一起感受。那么就到了保亭，保亭也是一个， 这两个字怎么写？ 就是 保卫的保 啊， 亭子的亭， 亭子的亭， 保亭 啊。这个地方呢，距离三亚市的车程是105公里，所以怎么说？一般情况下会安排一站去保亭，但是保亭有几个景区，大家会做一个很难的抉择，因为保亭其实是一个黎苗族的少数民族聚集区，在这儿有很多具有少数民族风情的景区，大家可以去选择。当然也有一个非常有自然特色的一个景区叫七仙岭，我们这回也选择住在七仙岭景区里面的一个酒店，这个酒店是一个温泉酒店， 这主打温泉， 主打的是温泉。我觉得比较好的是它确实是个真温泉啊，我感受了一下，说因为泡了脚挺滑的，我连澡都没泡上。 他确实太忙了，我们也体验了一下。 规划师还是强调这是规划师的工作啊，就是这样的。 他就泡了一下脚，也算是放松一下啊。另外呢，这个到了七仙岭里面的这个温泉酒店啊，君澜其实是一个网红酒店，在今年的11期间是特别特别火的，因为这里有一个热带雨林当中的无边际泳池。使得很多人跑到这边来拍照片，这个照片拍出来以后呢，就是趴在泳池边没有边际嘛，放眼望去就是崇山峻岭，远处就是七仙岭的这个山，这感觉视觉感官是非常的好。 今年11的时候其实已经火过了， 已经火过了。其实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包括到三亚，我们也是点了很多今年11火过的一些所谓叫网红打卡地吧，这些地方，保亭也是吃饭特别吃东西特别好的。 保亭这个地方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到那儿其实也是快晚上了嘛，所以晚上就体验了一下酒店里面的温泉，每个房间都有私汤，就是最基础的房型都有私汤，你可以让服务员提前来给你把池子刷一刷，然后放放水，你也可以去酒店里面的公共的这个浴池里面先去泡一下，然后再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面。 对， 第二天早上比较让我惊讶的一点是他那个早餐的地方，感觉像是你白天在丛林当中开一次啤酒趴。 啤酒趴， 因为你一般就是在夏天的那个大排档才会在户外，然后周围又是热带雨林， 但是他的早餐就是在那个， 他早餐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户外的状态。 你看原因吃了， 我当然吃了， 我都没吃成。 哦，你没去是吗？ 对。 然后我们在那天吃早餐的时候遇到了这个酒店里面除了我们这一波人以外都是意大利的游客， 国外的朋友， 意大利朋友， 意大利的游客，一个一支很庞大的意大利旅行团。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挺修身养性的一个好去处，包括它的热带水果，它的这个当地的少数民族特色菜。在欢迎我们的时候也听到了黎族，这个 因为它是黎族和苗族， 对，它是个黎族的欢迎仪式。 对， 后来我们才了解到啊，这个欢迎仪式差点进行不了，当时跟我说的时候是人家要回家做饭了。所以欢迎仪式 到那个点大概是5点半6点。 对，后来我才为什么要回家做饭呀，说这其实啊，这个就是建在黎苗族村子的就是外围的这么一个酒店，所以呢来到这里来工作就是村子里的人比较多，那欢迎你的这些人就是生活在这里的人， 兼职，对 对， 兼职， 所以他们在唱歌在舞蹈在为你做欢迎仪式的时候是很有所谓村子里的这种感觉的，那很当地的这种感受的。 对， 那这也是一个挺好的选择。而且从我的角度来说，如果按照性价比和这个规划的角度来说，如果能在这儿住一晚呢，其实省去了很多麻烦啊，就是在你的规划当中增加了一次和山亲密接触的过程，而且这边的槟榔树特别的多，因为它是作为一个经济作物在海南岛存在，一棵槟榔树大概每年的经济的价值在300元人民币左右，所以在当地也有很多可以去品尝槟榔的机会，也有很多的这个，当然椰子那儿随地遍地都有了啊，所以这个可以推荐大家。 海南的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地方，但是说到的一些新鲜的点，我觉得还是不仅仅是海风啊，有一股山风扑面而来。 对对对， 我们再休息一下啊，在这个广告间隙的时候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跟我们聊聊你眼中的海南。其实我们一会儿会说到可能大家更熟悉的地方， 对对对， 到了三亚啊， 稍后就要往阳光沙滩的地方去了 啊， Fresh laid concrete.Melodies blowing. Don't care where we're going. 儿子，你选的这个装修全包圆啊，哪儿都好，就是吧？ 建材牌子不够硬，还是不够环保？ 不是， 签完合同他给咱家后期增项了？ 没有， 家具不是北美纯实木的， 家具挺好， 施工不靠谱， 特别好。我就是怕出点什么问题没人管呐、啊。 妈，在全包圆装修，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微信他们总经理，打400-606-8866加总经理微信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林肯靠领克汽车热销不忘感恩，回馈10万老车主，全系车型首付低至一成，或享24期零息。参与潮客狂欢节，购车至高可得3万扣币。详情请询当地经销商或致电400-606-010101。 他是粗心大意的没头脑，他是任性淘气的不高兴。12月22日至27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儿童歌剧《没头脑和不高兴》，生动再现超越半世纪的经典动画，纯粹歌声唤醒难以忘怀的童年记忆。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美潮 Meco。 装房子其实比买房子还重要， 是这么说，可以弥补先天不足， 所以必须装出品质，多花点钱也值。 一线大牌环保建材，全程可见的精细化施工，全屋配齐实木家具，算有品质吗？ 哇，这得多花多少？ 只要999一平米，这些全包圆了，灯具窗帘也配齐。打400-606-8866报名，还送全房家电呢。 400-606-8866是 400-606-8866，品质家装全包圆啊！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些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 北京榜样， 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 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我是李爽， 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我们的旅行规划师是高颂，欢迎高颂。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高颂。 高颂刚才在跟我们一起分享和袁一这一次在共同行程当中的一个旅行规划， 不一样的海南。相信说到前面这些关于五指山啊，这个保亭的七仙岭也好，这种更加山峰更多一些的热带雨林景观的，包括有温泉元素的，都是一部分的听友或者是游客没有体验过 的 海南的魅力。 之前大家对于海南更多的认知当然是海天一色的这种感觉， 就是刚才高颂在间歇的时候跟我们说，过去大家分享照片啊，一看这个老朋友们哈，到海南都要一个打卡的地方，叫天涯海角。 天涯海角，我还陪我姥姥去过呢。 所有路回头 照片上都有 啊。对对对， 所以过去大家的常规的做法是，不管是从北京还是从其他城市，飞到哪儿呢？直接飞到 三亚 ，飞到三亚就在三亚一待，就可以了。 对对 对 然后差不多几天时间回来了， 对， 这就像 然后 之前 去过了，对对对。但其实海南这片土地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挖掘的，很多的瑰宝。 对对对对对，其实太多了。刚才也说了，这个海南小小的一个海岛之上啊，有好多我们原本应该深入去挖掘去了解的，就是无论是美食也好，还是少数民族风情也好，还是热带雨林也好，还是山林奇观也好，等等等等。其实海洋是它很大的一个部分，也是大家最熟悉的部分，但这个在熟悉的部分当中，我们要寻找一些大家不太熟悉或者是没有常玩过的一些地方。 比如说前两年特别火蜈支洲岛，就是因为它是私人岛屿嘛， 对， 好像私密性会更强一些，然后这两年可能去的人也多了， 对， 大家又想说我能不能再找一点类似这样的有私密度的海岛，在海南我又不想出境，这回高颂就带我们去岛了，这是我走之前临走之前唯一领略到的 是出海了是吧？ 没有出海，但是去了海边。 哦， 也算踩到了沙子。 对 于我 也算是让袁一去趟海南看见海了。 对对对， 一直在山里。 对，一直在山里。 这个岛特别有意思，叫呆呆岛。 呆呆岛，对，它其实是在南山猴岛这个区域里， 对对对， 这个区域里。但是呢，这个地方其实更多的是帮让大家来进行素质拓展训练啊，为主的一个区域啊，相对来说游客几乎没有。非常非常非常少，当然因为也知道的人非常非常少。 嗯， 这个叫呆呆岛的地方， 你怎么发现呢？ 查呗，各种查，各种找。 我知道规划师这个工作是要尝鲜的。 对，我需要得到一个距离三亚市区不远，20公里左右，30公里左右，但人又少的海岸，而且呢，配套服务要完善，有吃有喝有玩，还要特别的沙滩水质还要特别好。嗯，我就要满足这些诉求。那肯定往南山猴岛的方向去寻觅，但是大家一般情况下去到那儿，人也看到 了 好多人啊，围着那个 你在南山猴岛的时候觉得高宋找是什么地儿，把我们当旅行团了是不是，就把我们放这儿了， 对， 就开始内心开始嘀咕了你知道吗，结果 来看猴的吗， 对，高宋就非常隐忍的就忍着我们在那儿吐槽。结果等我们坐上旅行车，就是那种观光的半开放式那种旅行车之后，越往里开我就说天哪，这不就是夏威夷的恐龙湾吗，天哪，就这种感觉，就是有峡谷、然后拍岸的就是那种水质非常棒的海。 对对对对，其实在呆呆岛有两个东西是要看的哈，一个叫做鱼排，也就是说每一天呢这里都是这个渔民出海的一个必经之路，在这儿你会看到大批量的这个渔船出海出去。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要去，因为这一次没能体验到啊，应该是去看海底，说去看一看这里的珊瑚礁的这个情况和鱼的情况，就是不逊于马尔代夫的一个地方。 对， 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讲，心中有一点点小的这个权衡啊，究竟是要说还是不说？因为说了吧，就太多人去了，可能就对，但是 你想保留一下这个， 有点小小神秘，因为上岛和去玩的方式和去猴岛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没有人继续往里走几步，登上去呆呆岛的那辆车，上了那辆车再往里开，就完全不一样。 对对对，对， 他是需要开这个车大概20分钟左右的时间，穿山越岭吧，也算是有一点点时间的一个安排。 明确那个名字，什么岛？ 呆 呆 岛。 这个岛的名字原因就是因为以前渔民就是专门来这儿发呆的， 发呆就是发呆的呆。 这儿对，因为这儿没有信号。你这只能发呆。 太好了， 对，只有在游客中心有信号，然后平时没有信号。你在这可以跳跳草裙舞啊，拍拍照啊，去吃一次 烧烤 午餐啊，然后还可以有好多好多好多，只要你想到的都有的海上运动。 一般咱们你看说到出境的某些地方的时候，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啊，这地方肯定是特别的火，就是感觉上，哎呦，这是一世外桃源。 对对对。 但是你为什么咱们就没有发现，或者这么多人不知道呢？ 啊，对呀， 因为可能对， 因为确实也没有人宣传， 选择太多了， 还是去别的地方的人多。 对 对 对 对对，你们到这儿来就是为了看猴子去的，因为猴岛更有名一点，所以就不会有人再继续往里更深入。所以你想在 知道了， 在这么一个热闹的地方，在这么一个火热的季节，我们去到了这个呆呆岛里，在我们登岛的那一个时刻， 就两拨人， 对，就没有人。你想那片沙滩将近6公里长。然后 30个人吧， 对，整个就我们包了，就那种感觉。 嗯， 你像在三亚这个地方会包一个海滩是什么感觉？ 好，给旅行规划师点赞。 就是这种感觉，登上了岛以后，大家所有人都在点赞，觉得哎呀，刚才错怪他了。 所以啊，就作为一个旅行规划师啊， 你要 一定有强大的心理的承受能力啊， 对对对， 告诉你。让你去绝对是好的，到了那儿你会觉得更好。 所以主意正， 骂不还口，打不还手。 所以主意正也很对，你们说你们的，反正瞧好吧，你们。 对对对对，就心里憋口气嘛。 刚才说的都是这些，就是比较清静的地方。 对， 这些地方呢，真的是就是要大家不止一次去海南的朋友，可以有额外的一种选择， 对， 是吧？ 对。 那后面的行程呢，我们还是要在今天时间允许的范围之内，跟大家来总结总结 总结总结啊。首先是这样，如果是您自己去往我们想走这条行程，当然还是建议您三亚往返，这样从机票角度来说呢，更实惠一点。其次呢，如果您要 三亚的免税的选择也更多一些， 对对对， 免税物品。 另外呢，如果是您自己自由行去哈，租辆车的话，这些地方都可以很容易的抵达。行程安排时间大概 概在5到6天左右就可以。 嗯， 三亚呢可以先停泊停留一晚，然后直接向五指山方向，然后再去保亭返回三亚。这个流程线路形成应该是这样的，就等于转了一个圈，最后呢在三亚停留2天。因为湾区这个选择啊，这今天肯定是聊不完了。 对， 这个三亚五大湾区啊，每个湾区有各有特色，酒店的形式也不太一样。 你们都尝试过吗？ 我 以前去的是亚龙湾， 嗯， 我就是大家就是知名度最高的。 啊，对，我住过3个湾区啊。 然后咱们这次去的是海棠湾， 海棠湾， 但我没有住到。 还有什么？ 对， 三亚湾， 三亚湾， 大 东海，大 东海， 嗯， 啊，还有什么 亚洲湾？ 亚洲湾， 亚洲湾， 对，还有 没了5个了， 5个了吗？ 啊，对，就这么快。 对， 嗯，对，因为现在海棠湾是特别特别火的，因为亚特兰蒂斯那个酒店在那儿。 嗯， 但是这一次我们也是选了一个特别私密的，特别小的那个叫玉海棠的一个叫玉海棠的一个酒店， 希尔顿旗下的。 对，它特别只有100多间房。你想在海南三亚的这个地方，这个酒店才有100多间房，那可以每个人的大概空间就会很大啊，最小房型大概70平米左右。 嗯， 所以从住的角度感觉非常好， 很舒适。 那在海棠湾呢，如果您住在海棠湾的酒店啊，在酒店登记之后，在海棠湾的免税店，国际免税城里，你可以在原有基础上继续打折啊，还有一个折扣，所以这是相对比较好一点的。 跟大家说一个购物的事情，就是关于免税这事儿。 哎， 就一般都是在机场免税店嘛。 嗯， 但是三亚和海口都是属于它的那个最大的免税店叫 CFD， 对 CFD， 嗯， Free Duty， 那个店。它其实是在机场以外的，比如海棠湾那边是有一个大的楼的。 嗯， 然后另外比如说像我这次时间比较赶，我去不了那个免税店。 嗯， 我就可以提前下一个那个 APP。对，然后我在那上面下单，你只要选择你离港的时候， 嗯， 是在三亚机场还是在海口机场。 嗯， 如果三亚机场离港的话，你说提前6个小时下单。 嗯， 海口机场的话提前24小时下单。 嗯， 它就会根据你的航班号和起飞时间把你的物品运送到这个离港的这个航站楼的某一个登机口。 嗯， 对， 免税额呢也是从以前的1600，1万6， 嗯， 现在提升到了3万每人每年。 对， 所以呢大家可以在选择的时候有一个有一个 更 大的空间。 对， 我去逛了一下，我觉得特别好的是特别实在，就是在里面标注的所有的产品的价格都是免税后的价格， 是， 就是你不用再算了， 嗯， 啊，就是它是多少钱，它就是多少钱，就已经免过税了。 而且它有很多，就咱们 T 三日上，就女孩子买化妆品嘛， 嗯， 很多 T 三不包含的一些化妆品品牌， 一线大牌吧， 不能算一线，但是是一些小众的护肤品品牌，但是女孩子很喜欢的。 所有的你们喜欢的化妆品品牌那儿都有啊，所有的都有。 是，但是 T 三有些是没有的 啊。 对， 高松了解女孩子这个化妆品还是了解的比较全面的， 也不知道为什么还单身。 哎，又做了一广告是吧？那个，听说你们这次关于购物的这个部分，还有一些小小的采访的。 对对对，我们也采访了，就是一行的这个朋友们。 对，这跟张帆之前一起去过塞班的啊，来自于陕西。 哎，别，让张帆猜一猜 啊！ 那这我就知道了嘛，那就是陕西嘛。 真讨厌，那好吧，我们来听 一 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环球旅游广播联盟台陕西秦腔广播西安论坛的101城市旅游联盟节目主持人常远。因为海南是作为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而存在的，每年冬天可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游客都会来到这个地方来去感受热带的温情和自己家乡不一样的这个气候吧。但是今天呢，常远主要想要在这里来跟各位就来说一说三亚的免税店吧。说实话，三亚的免税店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玩的地方，因为呢本身这个地方呢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单体免税店，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免税店当中呢，它囊括了近300个国际的知名品牌，所以不管你是来三亚旅游还是来三亚度假，甚至是来三亚看娃，都可以来到我们三亚的这个免税店来血拼购物一下，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品牌供你来选择。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吧，这边的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免税的优势，先要来跟各位分享一下。首先这个它的免税品平均比百货公司相同商品的价格要在7折左右，所以它是特别好买，而且还是比较省钱的。同时它的品牌优势也是比较明显的，因为它汇聚了很多很多国际一线的知名品牌，同时呢它的这个正品 品保真的质量都是非常的有保证的。同时还是要在这里来提醒一下大家，因为从11月28号开始，由财政部、海关总署以及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最新消息，海南离岛游客免税的增额已经从16000元增加到了30000元，所以这样的一个非常给力的血拼机会，你可千万不要错过喽。 女孩子一说起购物这个事儿就没完没了， 滔滔不绝的。 对， 啊，这个确实又把主要的信息、重要的信息，说三遍， 嗯嗯啊，是的。 你们这次还是在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收获了很多东西， 对， 包括我们了解到这个海南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嗯， 包括吃上面，真的没有给我太多时间来发挥。 嗯， 我就是在 你单独说吗？ 我就是在当地吃了一个木薯， 哎呦，那个很有意思啊。 对，然后我在海南当地，我就赶紧在某宝上面下单了。 啊， 等我回到北京以后，立刻收到。 昨天我吃了， 嗯， 哦，你也吃了啊？ 我还给了张帆尝了一下， 我就说这是没有。不是，这是把糖都去掉了的红薯， 因为它确实也是根茎类的植物。 对对对对对，其实这趟安排当中很遗憾，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安排更多的精彩体验。比如说，其实，在三亚我们可以安排去那个鱼排上去，直接选择当天打回的鲜货，海鲜的鲜货，然后在渔船上你点哪个鱼，你就他给你做哪个鱼，原汁原味的端上来。还有机会坐着游艇出海，还有机会可以去到远方的离岛去体验一天的这个离岛风情等等等等，其实三亚可以让你玩的东西很多， 对， 不一定真的。